的风，海风竟推开了窗，该亲爱的浪带不走你微笑脸庞，思绪追不上那道快落下的微光。拉蒂亚的教堂，钟声安静的敲响，熟悉的过往徘徊在阶梯的远方，鹅瓦色洋装在你身上的那模样。棕色岸的浪，平地的沙留住挡住的夕阳，熟悉的过往徘徊在阶梯的远方。